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63集，大佬的私人飞行令，江东夜到达。山路上，11月份天气已经转冷，车窗是开着的，寒风刮进来，晚上风冷。田潇潇不由缩了一下肩膀，他靠着后背，刚想睡觉，兜里的手机就响了，是秦冉。田潇潇立马接起，秦冉的声音听不出来什么情绪，就两个字：“ 在哪？”“ 我在车上，准备回京城。” 田潇潇立马坐直，他微笑着，声音跟以往没有什么差别。 其实在来的时候我接了一个剧本，我现在要赶回去拍戏，时间太紧了，就没跟你告别。 嗯。 说完，秦冉那边就嗯了一声，然后挂断了电话。这时候面包车终于启动了。温姐没有注意外面，只看了田潇潇一眼。 你没跟他说你被节目组赶出来了？ 冉冉那种性格不能跟他提。 田潇潇正了神色。 你别看他什么都不在意，但他记性好，什么都记在心里。我要是跟他提这件事，他一准就去找节目组。温姐你也说了，那个上头来历大，连秦影帝都敢得罪，更何况他呢？秦影帝可是秦家人。 几个小时后，车子一路晃晃悠悠到达室内。早上5点，田潇潇跟温姐赶去了机场，机场管理严格，两人是7点的飞机，来这么早是为了过安检。排队拿登机牌托运行李的时候，服务人员拿了两人的身份证看了一眼，然后微笑着打了一个电话。1分钟，两个保安过来，直接把两人带到了 VIP 贵宾室。礼貌的机场工作人员还为他们送上了早餐、咖啡。 两位的航班已经在安排，10分钟后就能出发。 机场的 VIP 室并不是买头等舱的票就可以待的，头等舱是头等舱的接待室， VIP 是机场特定的人员。第一次进这样的 VIP 室，别说田潇潇了，温姐都有些慌。 这是什么情况？ 温姐呆呆地开口问道。田潇潇也是一脸懵逼，他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现在才5点，他们的机票是7点的，10分钟后出发。10分钟后，机场的工作人员再度出现，继续礼貌又恭敬地把两人带到航空通道。走了2分钟，两人才到一架私人飞机上，除去驾驶座跟副驾驶，只有4个座位，还有戴着耳机的驾驶员。两人刚被空姐系好安全带，飞机就启动了。 潇潇，这是你朋友吗？ 温姐有些骇然地看向田潇潇。温姐不是田潇潇，她年长，混迹娱乐圈久，知道的也更多。有私人飞机不奇怪，但私人飞机能够停在千红机场，尤其在 C 市机场这种有限飞令的情况下，嚣张地霸占客机飞行通道，这是什么人？将近40分钟，私人飞机飞到了两人熟悉的小镇，停在了一个院子里。飞行员取下耳机，微笑着开口：“ 两位，到了。” 田潇潇跟温姐往外面一看，正是秦冉说过的他住的小阁楼。两人面面相觑，下车就看到刚好站在楼梯上的男人，对他们的到来没有丝毫意外。眉宇间雅致玉朽尽显。 上来吧，他正在吃早饭。 他侧身把两人带到楼上餐厅。秦冉坐在餐厅椅子上，靠着椅背，手里还拿着牛奶。看到田潇潇两人，他抬了眉眼。先吃饭。看上去似乎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，但田潇潇总觉得有些可怕。 我就知道肯定是你。 田潇潇没有温姐想得多，她拉开椅子想坐到秦冉左边， 立马被温姐拉到了秦闪右边。 哎呀，你找我回来干嘛？ 你跟节目组签了两天，没有拍完。秦闪咬了一口焦黄的饼，漫不经心地说道。田潇潇一愣，然后笑道： 秦影帝跟你说啦，我特地没跟秦影帝他们告别，节目组我能待一天就不错了，还跟秦影帝严天王他们互关了。 今天的节目7:30，你们吃完洗个澡收拾一下。秦冉抬手看了看手机。 冉冉，我真的不能拍。 话说到这份上了，田潇潇苦笑一声。 其实我都已经连累到你了，节目组说了要删你的镜头，我这次来涨了几百万个粉，已经很值了，你知道吗？ 看秦闪依旧自顾自地吃着自己的饭，只是嗯了一声，还没有特别大的情绪，田潇潇有些着急了，她拿着筷子站起来。 我跟你说个实话，白天天肯定是节目组投资人要捧的，你别跟他们杠，别冲动，得罪不起的，因为我惹到他们也不值得。 他正说着，外面程木进来了。 君爷，秦小姐，江少在楼下。 秦冉在吃饭，没有理会。程俊随手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扔，低敛着眉眼，声音温良地说道： 没空见他。 程木心里默默地给江冬夜点了一根蜡，然后在桌子上拿了一张饼，一边吃一边去楼下通知江冬夜这个不幸的消息。楼下，程木咬着饼打开院子的门，看到站在门口还穿着西装的江冬夜，目光里带着同情。 怎么样？ 看着他的表情，江冬夜的心一下子就凉透了，俊美的脸有些扭曲。 不是，你还有心情吃饼？你告诉我，我到底是怎么了？ 江冬夜刚刚才到小镇，听顾西池说了秦冉、程俊都在这儿，匆忙赶过来。 前面200米左转，再直走就到了你投资的节目组。 程木吞下了一口饼，才不慌不忙地跟江冬夜说了一句： 具体情况俊也知道，我知道的不多，但都是因为你的节目组。 江冬夜想起秦冉问过的两遍白天天，他也不跟程木耗了，直接找到了节目组。酒店里，导演跟副导一晚上没有怎么睡，都在商量怎么让江冬夜熄火。早上又忧心忡忡地坐在演播室，还没有说上两句，外面的工作人员就连忙过来，面色大骇说： 导演，江总来了。 啊，这么早？ 导演一看手机，才6点，这是连夜赶过来的，这么看重白天天。他心下更慌了，连忙站起来跟副导往外面走。工作人员点头，他严肃地开口： 江总脸色很黑，而且好像很生气。 工作人员每说一句，导演跟副导心都往下沉一点。导演看了工作人员一眼： 你去把白天天叫下来。 工作人员看了他一眼，就去楼上叫白天天了。这会儿时间早，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起来了，几个人站在一边噤若寒蝉，一句话也不敢说。江冬夜负手站在大厅中央，眸色冷冽，将导演跟副导演扫一眼。他虽然在顾西池、秦冉面前狗腿，但作为江氏一族唯一的继承人，气场不容小觑。副导昨晚说得好听，这会儿低头看也不敢看江冬夜。导演顶住压力，将江冬夜请到昨晚收拾出来的接待室。 哦，江总，您请进。 其他人都站在原地，没敢开口。好半晌，等江冬夜进去了，其他人才重重地松了一口气。接待室内，江冬夜按着眉心坐到沙发上。 节目组最近什么情况？ 导演恭恭敬敬地给江冬夜倒了一杯茶， 低着头开口道： 啊，江总，您放心，白天天的事情我已经处理好了，他物理题的镜头肯定会删掉。 白天天？ 江冬夜眉心紧锁，导演估摸着他的语气似乎有越来越冷的态度，连忙说道： 哦，至于秦影帝侄女的镜头，他的镜头能给节目组带来巨大的收益，哎，您是投资人，肯定也要奔着收益去。但如果您真的不想要这些镜头，我们也可以删掉。 昨晚导演列举了一系列收益想要给江冬夜看，但这时候江冬夜这么不冷静，导演组提都不敢提。江冬夜找到了一些苗头。 秦影帝侄女？ 对，昨晚我们跟陆平组已经商量过了，秦冉大多数镜头可以删，但炎天王都不能，所以他还需要保留一些镜头，不然炎天王就没法解释。 导演匆匆忙忙地开口。江冬夜砰的一声摔了杯子，他抬眸看向导演，温吞的脸上瞬间僵硬。 再说一遍，你要删掉谁的镜头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